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真的发梦都没有想过会在遇见文学重遇这一位作家的这一部作品。话说我的这一对近视眼呢，都是因为当年呢太过迷恋这个作家的作品，即是日读夜读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而衍生出来的。 真的秋婷，那你看了多少本琼瑶依依的作品呢？ 所有的作品都看完。 真的？ 嗯， 我真的现在才知道。 真的真的。 那我有少少遗憾，我在你读了这么多本琼瑶里面呢，好像我建议今次遇见文学要谈的作品呢，竟然揀不到一本是你喜欢的。我建议要讨论的就是琼瑶的第一部作品《窗外》，这部关于师生恋的小说。 嗯，这部作品有人就说它是这个师生恋的鼻祖，会不会夸张了一点呢？ 我想有点夸张。师生恋其实可能很久已经会出现，就是说是一种敬爱啊、仰慕啊，在五四时期呢都会有很多就是这个的模式。不过在社会上面好像投放一个炸弹一样，引起这么多的讨论，或者当年甚至对于作家个人的经验啊，即是那个真实的背景和小说的关系啊，都去一并这样讨论。即是这个这样的程度呢，可能又可以称为一个 gossip， 即是说八卦的鼻祖都不定。 我想呢，对于琼瑶迷来讲呢，可能窗外呢真的未必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品。但是原来对于琼瑶来讲呢，这一部作品呢是他拣选的十部作品入面的其中一部。 咁应该都可以问一下秋婷，你作为一个睇晒琼瑶嘅作品嘅读者啦，系点解会觉得窗外系唔系咁好睇，或者系唔系最好嘅作品啦？我自己就冇睇晒琼瑶嘅作品嘅，老实讲。咁但系我揀窗外，或者系会觉得佢嘅重要性吓，除咗就话当然佢引起嘅讨论啦吓，或者系对于所谓爱情小说嘅一啲模式啊，或者对社会嘅影响嘅问题之外咧，我谂佢里边讲到呢个女主角初中生江颜蓉同埋佢嘅中文老师康南之间嘅关系咧，就击中咗我细个嘅时候好仰慕一啲好叻嘅老师啊，文学修养好好嘅老师，即系呢啲文学爱好者或者系老土啲讲，即系文艺少女嘅吓呢一种嘅想象。所以窗外佢俾我嘅特色就系话，佢唔单止系一个为世不容嘅吓，或者系道德上有争议嘅师生恋的问题，而是这种爱情所建基于的一种可以说是有些虚幻或者是很独特的环境之下，在一个课室之中，在很多国民课本里面啊、诗词歌赋啊，或者是周记的交给老师的周记的往环之中呢产生的爱呢，其实你一走出去社会，你要面对不同的压力啊，或者是家庭的质问质疑的时候呢，是有几咁脆弱。我觉得它是有这一层的社会性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师生恋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或者是你不是那么喜欢文艺的话，你会觉得中文老师很烦、样啦。但是即在这个江颜蓉和他的中文老师之间的感情的产生之中，其实我觉得都打通了有一些爱情的萌生的一些共通点的，即是譬如说不是很实际的，或者是一刹那之间的，即是一个形象、一句诗歌、一句子里面给你的很震撼的感觉啊，而多于嗰个人吓，实际系咪可以同你生活咧吓，或者系佢长远嘅人生观系咪同你一样咧吓？呢啲都好似暂时可以抛低咁样。咁其实好多人嘅爱情嘅经验，就算唔系师生恋，就算唔系由以文会友吓，即系由文学开始，其实好多嘢都系由一刹那，即系话某一个场面啊，某一个环境，或者系某一首 歌詞啊咁樣嘅觸動而開始咯。咁所以我覺得佢都有一定嘅普遍嘅代表性嘅。 嗯，如果在於我嚟講，我就覺得呢一段嘅感情咧，就唔係好能夠打動到我。咁所以我覺得同我嘅距離好遠啦。咁亦都由於即係女主人公啊江雁蓉佢嘅性格咧，我覺得其實有好多發展嘅情節咧，好大部分係由於佢嘅性格懦弱啊，或者佢優柔寡斷啊，導致到有咁嘅事情發生嘅。咁所以我就睇起上嚟就好不善美宜咁樣啦。 係啦，但係有時唔優柔寡斷又點寫愛情小說呢？即係所有嘢都非黑即白，一就一二就二呢，咁嗰個愛情小說就會好短 嘅， 好難好難發展出嚟。咁的確好多人都會對瓊瑤嘅作品啦，即係有一啲嘅批評啦，或者係就算曾經好迷戀嘅人，有時都會回顧落去，都會發現都有一啲缺失嘅。譬如話佢對於人物嘅反應啊，都係嗰幾種反應啦，即係話即刻即係淚流滿面啊，或者係崩潰啊，大聲叫喊啊，點解唔可以一齊啊？或者是自暴自棄啊等等啊。咁呢啲反應呢，有時大家會覺得好重複咁樣。咁另外好似你剛才所講啦，即係太過多愁善感嘅形象啦，亦都未必好討好。不過我又覺得窗外畢竟係瓊瑤嘅第一本嘅小說啦，咁而佢引起嗰個社會迴響呢，都係好值得我哋隔咗咁多年之後再回顧再去諗下嘅。就係我覺得比較打動我嘅係譬如話呢個國民老師康南，一個40几岁嘅中年男子啦，爱上一个高中生啦，但系佢嘅背景咧就系一个由内地去到台湾，咁而佢嘅妻子咧就系喺内地，咁后来仲遭遇咗一啲劫难咁样啦，就系念念不忘咁样嘅一个好忧愁忧郁型嘅人物，咁其实都反映到当时台湾我谂即系好多外省嘅文人啊，或者系去到要教书为生嘅，即系呢啲嘅人物咧嘅形象嘅，咁。在江雁蓉女主角方面呢，就是一个10几岁的中学生，其实她在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即是都承受了很多家庭的压力，或者是大家都会觉得你最好就好好地考联考，然后就考好的大学这样，然后就结婚生子，即是有很多人生的规划呢是定了给他们。所以窗外就是好像一个逃脱嘅窗口咁樣，即係話喺一個好多包袱去壓迫住嘅社會裏面，年輕嘅人就係對於一種規劃咗嘅人生嘅壓迫啦，中年嘅人可能就有部分外省人就會係帶住離鄉別井嘅寂寞啦，咁然後呢兩種嘅人物呢，就係喺個學校裏面產生咗呢段好似係以愛情主導嘅師生戀，但亦都反映到某一種即係好有台灣特色嘅特別嘅某程度上嘅相濡以沫嘅关系。咁但係我自己个人都觉得係比较唔係咁满意嘅，即係呢个小说呢，就係当初佢哋諗住好坚定下，即係话要等到江雁蓉係夠呢个法定年龄可以自己签字结婚，然之后中间要等一段时间。咁但係呢段时间里面呢，就可能资讯唔发达啦，即係而家如果有好多通讯嘅工具咁就会了解得好啲。江雁蓉竟然就係即係一章之后，即係就突然间转到呢，就係佢决定要同一个年纪差唔多嘅李立维一表人才嘅青年结婚。咁样吓，咁佢同佢嘅丈夫亦都讲明吓，就话佢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忘记以前嘅即系深爱过嘅一个老师咁样，咁而令到呢个丈夫好妒忌啦。咁而佢点解要放弃之前好似生死相许嘅呢段感情咧？小说都未必好详细咁样去交代，究竟点解可以放弃咧？我哋可以翻去最初个原点去睇嘅，即系讲翻爱情小说或者言情小说最重要嘅一部分。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的呢？那或者我们现在可以听一段先，就是当江雁蓉和他的老师康南未有表白的时候，但是呢就有一次几个女同学就去到老师家住的地方，就希望老师帮他们看账，而江雁蓉就用目光去扫视就是这个老师家的陈设，而在这个陈设里面就透过很多文学的象征啊，或者是一些书画啊这样的形象咧，好似产生咗一种外慕嘅感觉嘅。 江雁蓉无目的的浏览着室内，墙上有一张墨梅， 画得龙飞凤舞，敬健有力。提的款是简单的一行行书： 康南绘于台北客次， 下面写着年月日。 他倒是多才多艺。 江雁蓉想，他早就知道康南能画，还会雕刻。至于字，不管行草计算，他都是行家。江雁蓉踱到书桌前面，一眼看到自己那本摊开的周记本，他的脸默的红了。他注意到全班的本子都还没有动，那么他是特别抽出他的本子来头一个看的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偷偷地去注视他，立即发现他也在注意自己。他调回眼光，望着桌上的一个砚台，这是雕刻得很精致的石砚，砚台是椭圆形的，一边雕刻着一株芭蕉，顶头是许多的云鸥。砚台右上角打破了一块，在那破的一块上刻了一弯月亮，月亮旁边有四个雕刻着的小字： 云破月来。 江雁蓉感到这四个字有点无法解释，如果是取云破月来花弄影那句的意思，则砚台上并没有花。他不禁拿起了那个砚台，仔细的赏玩。康南正在看周雅安的手，但他也注意到江雁蓉拿起了那个砚台和他脸上那个困惑的表情。于是他笑着说， 那砚台上本来只有云没有月亮，有一天不小心把云打破了一块，我就在上面刻上一弯月亮，这不是标准的云破月来吗？ 江雁蓉笑了，把砚台放回原处。他暗暗的望着康南，奇怪着这样一个深沉的男人也会有些顽皮的举动。 好了，刚刚就听完琼瑶的作品《窗外》的选段，那我们有听到呢，其实呢康南咧都几多才多艺嘅， 系啊！头先我哋听嘅片段咧，就系话佢又识得书画啦，吓，即系书法又好，咁亦都识得画一张墨梅咁样吓，咁啊梅花嘅高洁，咁又有一种嘅象征啦吓，咁啊草书、隶书、算书都系行家。咁然后咧就我自己好中意一个细节，我唔知点解吓呢本书我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冇睇，我怀疑我系小学升中一嘅时候睇吓，所以我对于中学生活有好多嘅幻想咧，就喺呢本书嗰度嚟嘅咁样。咁其中一个细节咧，我头先话好难忘记咧，就系佢话佢台面有一个砚台，咁呢个砚台咧就系佢自己刻噶吓，咁即系而家你有人会有个砚台磨墨写字，你已经觉得好梦幻啦吓。咁仲有呢个砚台咧系佢自己雕刻嘅，咁啊雕刻咧就系呢个砚台椭圆形嘅，咁上边咧就有一串嘅芭蕉，呢一棵嘅芭蕉咧再上面就系一啲云，但系咧砚台嘅一角咧就系断咗嘅。有个云嗰个位嗰度断咗啦，咁而断咗嗰一角咧就刻咗云破月来呢四个字，咁同埋咧有一个月亮喺嗰个断咗嗰一忽嗰度啦，咁然后江雁蓉觉得诶点解咁奇怪嘅一个好似拆得开嘅砚台或者系分裂咗一嚿出嚟嘅咁样吓，咁啊康南咧就行一句咁一边同阿周亚安睇奖，一边咧就解释就话我、哦、因为我刻嘅时候唔小心就刻断咗，咁然之后嗰个云嗰个位咧就断咗出嚟，咁然后咧我就将佢顺手就刻个月亮喺度咯，咁呢个咪就系云破月来咯吓，咁啊云破月来花弄影吓呢一句嘅诗歌，咁佢就好自然咁融入咗一个砚台里边啦吓，咁同埋就喺一件咁嘅小嘅事物里边。只有江雁蓉会明白的，因为他的诗词的水平很好啦，这样。那这个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好像和感情没什么关的这一句的对话，我自己觉得这个细节是令我挺深刻印象的，就是说好像一般言情小说里面未必讲到这么细致的台上面的一个演台，然后大家去明白这个很巧妙的一件物件这样。云破月来究竟可不可以象征他们后来的感情，就是拨开一些迷雾， 完之后去表白呢，咁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咁但系都系翻翻去我头先所讲，就系江彦蓉同埋康南嘅感情，就系喺呢啲咁样嘅好似漂浮喺两个人之间嘅好多诗词啊典故里面呢慢慢去产生。咁当然就更加重要嘅有佢嘅周记啦，将佢嘅屋企嘅问题啊或者系佢嘅成绩啊等等呢就同康南去倾诉。咁最后佢哋喺呢个联考之前呢就表白咗啦咁样。咁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啦，江彦蓉等唔到佢去到一个法定年龄可以自己签字结婚嘅年龄，咁就同咗另一个青年结婚。咁但系呢一段嘅婚姻呢，第一就系佢嘅丈夫李立维就比较妒忌啦，咁就经常呢都会有一个以前太太嘅梦中情人嘅影子喺佢哋两个人之间。咁另外呢，江彦蓉自己亦都似乎好似若有所失咁样啦，觉得喺呢段婚姻里面呢少咗当初佢最初爱情嘅嗰种嘅浪漫。咁所以返返去小说比较后嘅发展啦，就係、是、有一个好大嘅冲突啦，就係、是、其实呢个冲突我而家睇返都几老土啦，即係话呢个李亚维就好夜都唔返屋企呀，咁就去咗飲酒呀咁样。咁然后江彦蓉就爆发啦，就係、是、觉得自己点解会选择一段咁平凡庸俗甚至乎唔如意嘅婚姻呢。咁然之后呢就想追踪返佢呢一个多年冇见嘅心里面嘅最理想嘅情人，就係佢嘅国文老师康南啦。睇过呢本小说嘅人都知啦，或者都预计到啦，其实呢一个追踪呢多数都唔係有咩好嘅结果㗎。咁而呢段嘅追踪呢甚至乎令我諗返起李碧华胭脂扣里面、即係如花由阴间上返嚟阳间去搵返佢魂牵梦萦嘅十二少嘅时候，喺片场见到嗰个老人家呢就係、是、佢以前眉目如画嘅嗰个十二少咁样。江彦蓉嘅震撼都差唔多，咁佢就去到南部一间学校里面呢就是去找他以前对学生好好啊，而且好用心去批改周记啊文采风流的这个康南老师呢，就想找回他，而且就諗住要离婚嘅。咁但係揾佢嘅时候呢揾唔到，就只係见到康南嘅另一个朋友都係学校里面嘅老师嚟嘅。咁就话不如你都係唔好揾佢啦咁样。咁就叫佢可以睇下佢而家嗰啲作文簿或者周记簿啦咁样。佢已经係完全颓废，即係放弃自己咁嘅状态。又係一个好独特嘅表达方式啦，就係佢唔係需要写呢个康南点样颓唐嘅样子、你睇翻佢周记就知道。即系我哋之前喺小说里边咧，见到佢唔单止系江彦蓉啦，其实佢其他嘅同学啊，周亚安啊等等嘅周记，康南都好用心去改啊，吓或者系教书嘅时候好用心啊，好关心学生。咁但系而家吓佢见到嘅周记咧，一揭就系一个龙飞凤舞嘅月字吓、即系已经睇过啦咁样，或者系后边嘅作文啦吓，咁就系甲乙丙个月字咁样吓，咁就算啦吓，咁而且呢就成间房非常之污糟啦，烟啦酒啦等等。咁呢个好似係反浪漫啦，或者係破坏咗一个初恋形象嘅咁样嘅结局啦，就令到江彦蓉相当伤心啦。咁小说当然最后都忍唔住要加多一笔啦，就係呢个康南嘅朋友话不如你走先啦，佢就嚟返嚟㗎啦。咁江彦蓉要去车站离开嘅时候呢嘅途中就见到佢日思夜想嘅呢个老师。咁短短只係两三年间呢，咁就头发花白啦，咁然后呢就係、是已经好似一个垂垂老矣嘅人咁样，拎住答卷咁，然之后但係都想点烟喎，一落堂嘅时候。咁但係点烟嘅时候呢就抄出好多废纸啊，先搵到一支好巢嘅烟。咁想点嘅时候呢又唔小心将所有卷跌晒落地喎咁样。咁呢种嘅形象嘅粉碎啦，都同之前嗰个对比啦。咁我都觉得係睇到言情小说嘅嗰种好极端嘅对照。咁、然后係讲出咗即係话呢个爱情嘅落空啦，或者係这种的悲剧的结果的。当然小说就是以这个这样去结束，江彦蓉也没有上前去相迎、或者是再讲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都会看到、即是有少少的一个悲哀的、收结。但是反过来去看、窗外 当时即是引起好多嘅讨论啦，即是秋婷你都话睇咗一啲资料，讲到即是大家譬如去索引究竟呢个系唔系作者嘅真实经历呢，或者系作者嘅爱情观，其实对社会会唔会有好大嘅误导或者系唔好嘅作用呢咁样。咁一方面而家我哋今日睇返呢就会觉得唉咁样嘅言情小说点会影响到青年人啊，一啲都唔担心，因为 我睇咁多都冇影响到我。 是啦，咁就大家觉得是不会影响到的。好像是时代进步了啦，或者现在的人没那么容易受影响。咁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时都会觉得是不是我们真的思想进步了那么多呢，即是对于话所谓介入其他人的婚姻啊，或者是成为一个第三者啊，现在都依然可以成为报纸的头条的。 那是好事来啊，即是代表我们的道德标准都还是很高嘛。 是啊，咁但是。但是其实这些事是不是真的跟我们这么有关系，或者是可以去判断 或者介入呢， 是或者是我们有更加重要的事要了解呢这样。那我觉得其实那个转变起码就即是我不去判断啱定错，但是其实那个变化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大，即是跟这个六十年代的台湾其实可能不是差异很大的。那至于对于师生恋的问题，那近日我们都会知道亦都有一啲守则会推出，其实而家大家都依然系会唔同嘅年代都会觉得系一个需要正视嘅或者系要防止嘅问题。咁所以我觉得窗外所引起嚟嘅道德讨论呢，正正就系好多流行小说啊，或者系一啲大众文学呢，佢哋经常都会产生嘅效果，就系佢好能够反映到嗰个社会嘅心态同埋状况嘅，就系我哋经常讨论的东西就是我们社会最关注的东西。很多人去追捧或者是很多人去追看的东西正是我们最缺乏的东西。即是如果当很多人去追看这些浪漫言情小说的时候，可能在现实生活社会里面我们就太少这些可以付出一生啊，或者是很激烈地即是跟家庭反抗然之后去得到的爱情，想有一种补偿的作用。咁所以反过来看，现在好像少了人去看琼瑶的小说啦，尤其是早期的小说啦，咁可能大家都会得到某一种的满足咯。咁但可能亦都是少了某一种的情怀。 嗯，我自己呢就相当佩服呢琼瑶佢的这个第一个作品窗外。因为呢入面呢其实有好大的篇幅都是依据佢个人的经历去写的。咁而发表了这个作品之后，其实他自己都承受了不少压力，虽然这部是他的成名作， 是 也都令他之后得到很多的财富。样因为当时好像听闻是他父母都写信来去骂他，甚至乎当时的丈夫都跟他的关系开始都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我觉得他能够做到这个举动去发表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他来讲有得又有失的。 是啊，不过我自己觉得呢种情况就越来越难会再发生咯。即是而家就算大家写好有自传色彩嘅小说，除非你嘅小说真係影射或者係诽谤咗一啲人啦咁样。否则嘅话呢，要一本文学小说引起咁多人嘅争议同埋讨论啦，呢个嘅文学时代呢好似就渐渐远去啦。有好有唔好咯，我都觉得。即是话文学小说可以再引起公众咁多嘅关注，即係佢嘅唔好嘅地方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一种的关注了，但是有时都挺值得人怀念的。但是无论如何，窗外已经是一个过去了的一种的情怀。但是现在看回对现在的社会都会有些反省咯，觉得。 文学的世界真的可以很大的。由上个星期我们投入了一个武打的世界，武侠的世界之后呢，来到这个讲情情爱爱的世界。究竟下一个星期我们又会讲什么的作品呢？ 我们都可以继续讲下情情爱爱嘅，不过咧就讲啲同我哋香港经验相关多啲噶啦。 嗯，咁究竟系咩咧？咁啊，密切留意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嘅遇见文学咯噃。 好啊，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